把你的烦恼挥舞到空中扔出去，天蓝的舒服，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，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，从荒野传递着音符，不再追逐学会散步，轻松踏上我的路，路人向我打招呼，欢迎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只有礼物，未来由我来建筑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，我很知足哈。Come on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快乐是我的原则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我喜欢我独一无二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这一刻，我是我的，就跟我一起挥霍。一定学会宠自己，爱自己，晾着我包袱，轻轻呵护。洒在我的皮肤，雨吻着珊瑚，温柔倾诉那关于自由的幸福，不再追逐学会散步，轻松踏上我的路，路人向我打招呼，欢迎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只有礼物，未来由我来建筑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，很知足。 Come on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快乐是我的原则，我独一无二，这一刻我是我的，就跟我一起挥霍，跟我一起宠我爱我，爱我的人会幸福的，我爱的人祝你快乐，所有瞬间美丽景色，不想失去就要记得，让我忠于自己风格，散发属于我的色泽，每个片刻都不错过，美好人生我只想要。